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334集。结局是皮特使出浑身解数，将一把青黑色的乌铁三角锥刺进了唐默的胸口。傅文铎在同一时刻也用黑色三棱锥利器从后向前洞穿了皮特的脑袋。唐默的伤看上去十分严重，但不一定真的致死，而皮特却是必死无疑。河神解释说，仅以你一个人，孩子，你杀死玩家唐默的可能性为 45%， 杀死玩家傅文铎的可能性为 25%， 杀死玩家唐默和傅文铎的可能性为 10%。 幻想这和为你演示的是最有可能的结果。皮特气得冷笑道，哈，结果就是我必死无疑，他们只是有可能死一个。这对皮特来说或许是个奇耻大辱，虽然他是一打二得到的这个结果，但是在此之前他一个人就可以杀死时间排行榜上的玩家。在时间排行榜上排名高并不意味着就一定实力最强。两个地球融合前，阮望舒就得到过情报，华夏有两个外国玩家虽然不在时间排行榜上，却被许多榜上的玩家忌惮。他们不在榜上只是因为不想树大招风，闷声杀人发大财，不代表他们没实力。皮特迫不及待地想亲手试一试四人对战真正的结果会是怎样，所以他并没有发现唐默在三人的幻象消失时眼中一闪而过的惊讶神色。傅文铎也微微眯眼，视线盯着三人幻象消失的地方，若有所思。此时此刻已经有两人提过要求，只剩下大卫和傅文铎没有说话。皮特说，哈哈，好像都不用伪装了。唐默抬起头看向皮特，皮特舔了舔上齿，我猜你们接下来提的要求是想要看大卫拥有什么异能和道具吧。行了，都别装了，我们谁都没打算真正合作。不客气地告诉你们，在拿到正确的香蕉酒并开船离开时，我就会杀了你们。别用这种眼神看我，你们也是这么想的吧。唐默和傅文铎并没有否认。大卫不屑地说， 你们这些地球幸存者就是虚伪，杀人有什么好掩藏的？杀了你们我可以获得更好的道具，四个人通关连个屁都没有。要不是这个家伙拥有好几个稀有道具，杀了他换取一个稀有道具不值得，我也真想杀了他一个人通关这个游戏。 他指着皮特，皮特竟然也不生气，反而说， 愚蠢的大卫，我也一直想杀了你好吗？ 那你来呀。 两人瞪着对方目露杀气，即使很快掩藏，但是在一瞬间他们确实有想过杀了自己的同伴。唐默说， 我有说过我想杀了你们。 皮特和大卫齐齐扭头，皮特冷笑道， 哼，地球幸存者果然都一样虚伪。如果你不想，你为什么要求河神演示正确的通关方式？大卫和皮特没有对唐梦的要求产生质疑，质疑他为什么要河神演示一遍通关方式。毕竟黑塔已经明确说明过通关的方法，是因为换作他们做，他们也会提这个要求。演示一遍通关方式。 毫无疑问，在四人坐上船前，他们不可以杀人，或者说最多杀一个人，必须有三个人才能开船使用指南针离开幻想之河。但是开船后指南针也指明方向后呢？那艘不算宽的金九瓶大船就是真正决战的战场。 该死的公塔游戏分为支线和主线两种，一般只考验两样东西，智力和武力。那个该死的支线任务主要考验的是智力， 而这个主线任务就是在考验武力。大家都清楚怎么回事，还装什么？虚伪的地球幸存者。 这一次唐默没有反驳，他看向傅文铎，傅文铎朝他投去一个放心的眼神。就在傅文铎打算向河神提出要求时，大卫忽然说， 喂，地球幸存者，虽然我是最后一个提要求的，但我可不打算提任何一个和香蕉酒有关的要求。 傅文铎转过头，眯起双眼，定定地看他。大卫原本趾高气扬，得意地露出嘲弄的笑容，忽然被这冰冷刺骨的眼神盯住，他嘴角的笑容僵了一瞬。很快，他又嚣张地说， 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我最后一个提要求，你们肯定觉得我会提关于香蕉酒的要求，我告诉你们，我不会提的。 皮特拍了拍好兄弟的肩膀，说， 当然，我们才不会提这么愚蠢的要求。地球幸存者，你当我们不知道？你是打算让河神告诉你大卫的异能和道具是什么？就像我刚才那样，你可以让河神利用幻想之核演示一下你该怎么打败大卫，从而得到他所有的异能道具信息。你当我们会这么蠢？我告诉你，只要你敢这么做，我们也不敢提关于香蕉酒的要求。 皮特讽刺说， 哈，当初你之所以第一个提要求，是想让我们俩成为最后提要求的人，不得不提一个和香蕉酒有关的要求，确定真正的香蕉酒的位置。真可惜，要让你失望了，我们绝对不会提这种要求。 气氛僵硬冰冷，粉色的河水撞出白色泡沫，四人注视对方，谁都不让步。良久，唐默冷冷地说， 直到现在，这也是一个合作游戏，哪怕之后我们要动手，谁胜谁负还不一定，但现在不找出真正的香蕉酒，谁都无法通关。 你没有一两个保命的道具？ 唐默眯起眼睛，皮特裂开洁白的牙齿， 我们有哦。 实在不行，我们可以退出游戏。我知道你们为什么要现在攻塔，因为黑塔更新了 4.5 版本，我们来攻塔只是为了早点通关五层，去挑战六层，完成抢六模式，得到第七层的线索。至于华夏这些肉猪的命和我们有什么关系？这次没通关五层，我们下次再来好了。但是你们不一样。大卫倒是没想到这一层。 咦，他们来通关是为了三天后那个强制攻塔？ 皮特嫌弃地说， 我愚蠢的朋友，你千万别告诉我你现在才想到这一点。 大卫嘴角一抽， 闭嘴。 皮特不以为意地耸耸肩，看向唐默， 所以现在的情况是，对你们而言，你们很想早点通关不浪费时间，对我们而言，什么时候通关都可以， 华夏玩家的生死和我们才没有关系，肉猪全死了才好，活着也没用。所以，金发外国人摊开双手，恶意满满地对傅文铎说， 地球幸存者，你想好你要提什么要求了吗？ 其实皮特和大卫也是想通关第五层游戏的，能够放弃游戏的道具必然是稀有级别，少一个他们都心疼。再说了，好不容易通关到这里，突然重头再来，他们也不乐意。他们现在这么说，只是为了威胁傅文铎，逼他不得不提和香蕉酒有关的要求。漆黑的眼睛凝视在金发外国人满含恶意的笑容上，傅文铎没有说话，反而微微勾起唇角。他很久没被人这么威胁过了，这种感觉陌生而有趣。皮特见多了强大的玩家，他知道唐默和傅文铎非常强大，但他并不畏惧，他杀的人比这两人见过的人都多。他对傅文铎危险的笑容视若无睹，反而蔑视地哼了一声。傅文铎淡定地收回视线，看向河神， 现在这一刻开始，如果我要杀了他，我该怎么做？ 大卫本想说，我是真的不会提香蕉酒有关的要求，但是当他看清傅文铎所指的人时，他的嘴巴慢慢闭上。 大卫哈哈大笑起来。 哈哈哈！我以为你们地球幸存者之间的友谊有多深厚呢，原来你这个家伙也想一个人通关游戏，获得稀有道具的奖励。哈哈哈！哈杀了你的同伴吧，这个问题不错。虽然你愚蠢的没有想办法弄出香蕉酒的下落，但冲你这个想法，我可以考虑弄出香蕉酒的位置哦。 只见粉色的河水上，傅文铎神色平静地指着唐默，唐默抬起眼睛看他。粉色的河水不断互相撞击，碰撞到河底的礁石，撞出一层白色泡沫。唐默神色平静地看着傅文铎，傅文铎也低头看他，两人四目相对，谁也没有开口。唐默很少用这么安静的眼神看傅文铎，仿佛第一次认清他这个人。假若大卫向河神提出要求，让河神告诉他该怎么杀死皮特，他或许会嘲讽皮特，或许是愤怒地警告皮特： 你这个狗屎才杀不死我，你会被我杀死。 但唐默的回应是沉默地看着傅文铎。河神大袖一挥，两个人影忽然出现在幻想之河上。唐默和傅文铎齐齐扭头看向那两个人，只见唐默毫不犹豫地拔出小阳伞，脚下一蹬，率先攻了上去，完全不给傅文铎先出手的机会。可是傅文铎只是轻轻侧头便避开了这一击，粉色的小阳伞与漆黑的三棱锥形利器相撞，凌厉的气势将幻想之河的河水掀开，形成大浪。唐默和傅文铎的异能道具在刚才已经被大卫和皮特摸清楚了，皮特有猜想过唐默使用出的种种特殊能力，不知道是异能还是道具。两个外国人表面上一直嘲讽唐默和傅文铎窝里反，地球幸存者为了利益也可以杀队友，但幻象人影打架时他们目不转睛。第二次的观察令皮特的心中产生了一个猜测，他转头与自己的队友互换了一个眼神，这个人似乎拥有很多异能，就像唐默曾经遇到过一个只要触碰对方就能短时间复制异能并使用一次的女玩家。大卫和皮特杀过的人极多，其中就有一个人拥有收集别人异能的能力，他可以将别人的异能收集成一个一次性的精灵球，要使用的时候把球扔出去就能使用，每个精灵球只能使用一次。 叮咚，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